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周彤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周彤。 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周彤。你可以把鞋脱在门外，反正天气已经不冷了，你光着脚进来。白天的喧嚣和烦恼如同路上的泥泞，我不希望你把它们带进来。来听今夜的第一首夜歌，它就叫第一个找你。 我忍得住，谁要结束就结束，他们不会让你记自己的好处，就是了解你的好处。不管你和谁同住，别忘记你曾答应，不能拥抱着相处，也难倾诉。

很晚了，但是我在看各种的动画长片短片。不要以为我这是一种休闲娱乐，其实我是学动画设计的，然后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必修的功课。大家都以为那个动画做出来是一种非常好的娱乐效果，但是其实在这个做的过程中是很辛苦的，付出很多东西。然后我现在每天晚上看这些东西呢，就是为了我以后的论文和设计做准备。 愈合的伤口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，我突然想告诉他，我们都不是天使，即使是也会是受伤的天使。 我们不能一同上天，反而我希望你能带我飞上去，因为我没有翅膀，我只有瘦瘦的肩膀，所以你别总靠在上面好吗？别总依赖我，我快承受不住了，感觉好疼。也许这首夜歌可以让我浑身放松一些，它就叫来自天堂。 No, no fear, I'll still be here tomorrow. Bear my ear, I'm not gonna go away. You are love, so why do you shed a tear? No, no fear, you will see heaven from here.To follow, and I've been caught with nothing but love on my mind. 这里没有人， 我想 我可以 这里没有别人， 睡得很 只有你和夜歌， 也不想流淌， 他会倾听你的寂寞， 寂寞让你更快乐，贪图暂时微醺的气氛，你越迷恋陷得越深，抱寂寞的承诺，只要一起附和，什么都别问。

看看再过些日子会怎么样吧，你会不会又受不了去跑去找他了，他会不会有意无意地给你一些诱惑。记住，一定要证明给自己看，证明自己已经从感情的泥潭里爬出来了，而且已经洗干净了。如今的你正坚定地悠闲地晒着太阳，嘴角挂着微笑，内心平静地对不知何处的他说，别再想我，我会好好过，这是救不回的爱。 往前看，往寂寞离开，打开车窗让风进来，在人们耳中伤心的歌，泪成雨洒下来，躲不开往事的尘埃，漫天乌云覆盖下来，你的爱写在我的脑海，没办法修改，救不回你的爱，藏不回你的未来，爱情很奇怪，在最后一秒总是最精彩，救不回你的爱， 离家的孩子，让夜歌给你温暖，陪伴你走出自己的路。这里是夜歌，我是吴周涛。 总有一天我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，请你老

这是游鸿明的《我可以》。如果有一天你会在午夜感到有些伤感，你一定要学会自我安慰。人如果不会自我安慰，一定会活得很累。可如果你总在自我安慰，那一定会世事无为。可问题是，有时我们是被迫的，不得不用自我安慰的方式来延长加深希望的长度和浓度。这种方式里面，夜歌也许是一种。下面这首就叫想念你的歌。 是否曾经后悔过，那时候负气说走就走，是否偶尔想过我，所以埋怨我没打听你的下落，逞强常常让人无法附和，躲起来便哭把你 眼光，请把寂寞全部都赶出心房，到我怀里荡漾。情难挡，一不小心就想再分享你的喜悦，你的爱，你的彷徨，连你连得好疯狂，哭也无妨。恋爱的人全都很想有一张爱笑的脸，把爱放在你的手上，昏昏你的样子在眼前摇晃，今夜的我不能不醉在欢。